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访朝代表团成员7月5号接受了朝中社记者的采访。代表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伊萨科夫说，通过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世界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了朝鲜能够粉碎美国侵略战争阴谋活动的威力。先军朝鲜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并大获成功，向全世界大大显示了自己战无不胜的国力和强大。代表团成员奥尔乔姆·萨姆索诺夫说，朝鲜千方百计地增强核武力，拥有了洲际弹道火箭，这是主权国家合法的自卫权利。代表团成员阿纳多里·多尔戈切夫说，朝鲜人民在敌对势力实施野蛮的制裁的情况下，也巩固强大的核战争遏制力，让世人惊叹不已。